迎大家翻翻嚟第二節嘅澳門街。咁樣咧，今個禮拜咧就係我哋嘅2012世界回顧特集啦嚇。咁啊，2012同世界又有乜嘢關係咧？咁因為盛傳咧就世界末日。咁不過我哋就唔用末日嚟到去做呢個 topic 嘅，因為我哋覺得末日就未必係而家嘅。咁不過咧，盛傳就2012會有世界，即係世界會好大事發生啦。咁啊，直情咧呢個傳聞咧就已經係俾人以訛傳訛咧，就講到好實噶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要出呢個特集啦。咁頭先咧，我哋首先就回顧咗近期嘅黑幫事件啦，跟住咧，我哋咧又講埋啦，喂，預計入面會有啲咩災難咧？有邊啲係發生緊，或者似係發生咗，或者係即係又講緊兩極嘅問題啦。咁探討開兩極咧，咁啊呢度我哋喂首先講啊，因為嗱而家咧即係已經出面坊間都講緊啦，地球嘅兩極咧係嗰個磁場咧就已經搞到亂曬，咁啊即係有啲人亦都話，而家釋放咗好多負能量出嚟，咁令到啲人咧。嗰、那個即係唔同世界各地咧，人個精神壓力咧係壓迫得好勁啊！咁而我以前咧，亦都係有講過，就話覺得今年咧無形中好似有個罩喺空氣入面罩住，係好難唞氣啊，壓迫係壓迫感好大啊！就以往冇呢啲感覺嘅。咁啊，你哋覺得其實而家會唔會係個磁場跟住搞亂咗，就衍生咗好多負能量咧？ 其實就磁場嗰方面咧，有人講過話，即其實真係識少少地質學啊，或者識物理嘅知道，地球嘅磁場其實都會不停咁樣變動，因為呢啲地幔對流而產生出嚟噶嘛。係。咁你就算係地殼活動再頻繁，磁場再亂，亦都唔會太大影響地球裏面嘅生物咯。 咁阿博士，你有冇覺得近呢一年好似情緒又有啲？唔穩定啊！ 唔會啊，其實都唔會關事咯，我覺得係。 會唔會覺得係硬係好似有啲唔老禮啊咁樣咧？ 冇啊！ 因為咧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哦，因為好多星體連成一線咁唔知啲生物啊腦充血零舍啊，情緒化，容易激動啊，咁啊容易爆發戰爭。即係有人會計過話，哦，太陽黑子亦都會令到 係 令到啲生物嘅情緒會比較波動啊，所以每次世界大戰啊，有啲大戰爭啊，都係太陽黑子活躍啊，或者一啲星體連埋一齊嗰陣時候咧，就會發生嘅。甚至乎而家又話2012九星連珠，根本上都唔係九個星體連埋，應該係好似係五個星體，木星再加金星再加地球再加月球，即係根本上係老吹嘅。網上面好多人亂咁作嘅，仲有2012咧作啲災難出嚟，好似好開心咁樣。我發覺係嘛，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咧？水哥， 太陽黑子，但係好似依家 NASA 都話唔覺有特別大嘅變動喎。 係咯，即係就算點活躍都好，有佢曾經係有預言過可能會影響到地球嘅電子儀器噶嘛，甚至乎係成區大停電。 係啊，大停電咯。 但係而家都十二月啦，都唔覺有。 我想問，順啲 CTM 停電，你冇話太陽粒子？ 係 咯， 冇有關係。 係喎，跟住雞蘭嗰中六合彩之後，發現太陽黑子。 係啦，應該佢用太陽黑子影響，咁我覺得冇人夠膽駁佢。 係啊， 唔使八五折俾翻我啦，阿嘟記係咪先？ 係喎，電話收唔到又係太陽粒子。 太陽粒子，你咁樣講咪冇問題咯？ 都好喎。咁啊，太陽粒子嘅作用好大啦，咁啊，即係停電係靠佢啦。喂，咁你哋覺得咧，而家美國咧咪成日有嗰啲風災嗰啲嘅，喂，嗰啲災難你覺得係天然定人為啊？ 風災 你覺得係人為啊？我想知啲人為包 有冇玩到咧？ 天 氣啦啦 ，weather 啦啦，嗰個咩係啦？佢起咗 氣候武器 係啦， 會唔會係咧？因為嗱，你嗰陣時你中國搞奧運啊，都完全又冇落雨冇剩啦，好好天啦。其實係咪而家啲？其實係咪就是人類自己搞到禍曬咧？啲磁場嗰啲嘢就係因為嗰啲天氣啊嗰啲，就係搞得太多呢啲，搞到啲嘢亂曬咧。係 咯，即係好多人都講理事力搶呢個方 㗎。係啊，冇係啦， 係咪真係嘅咧？所以搞到啲颱風啊彈走曬啦， 期唔準啊。 係咯， 所以一鑊過就爆大鑊咧。 而家好似係點講好啊？而家係11月、12月都會有颱風噶嘛，以前係唔會噶嘛。 係。 唔係有十月有。 但係唔會咁多咯，係嘛？ 有啊，十月有。 你反而擔心一下，依家11月點解好似春天咁？ 係啊，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呢兩三年嚟啲颱風係少咗好多咯。 吸曬啊？ 係少咗好多，以前細個成日打風噶嘛。 因為以前細個成日放假咯。 以前細個夏令班咧，嗰時好中意打誒，即係會成日打風噶嘛。就夏令班其實話翻一個月，其實翻得兩個星期嘅啫，咁滯啦，兩個幾星期咯。跟住每日都打風幾，基本上係。 係喎，而家真係啲天氣係 好異常咯。 亂得好勁喎！喂，咁你覺得啦，嗱，啱啱講到啦，喂，而家隨住 UFO 嘅目擊個案好多增加啦，咁其實你哋覺得外星人入嚟地球搞事呢、這個嘅理論又有冇呢個可能性咧？ 外星人應該搞唔出啲咩事出嚟嘅，我覺得未有呢個能力。 如果佢要搞嘅話，我覺得係搞到，但我覺得係分明唔搞啦，甚至乎係。 係啊。 我覺得係我係好掰自然保護區嗰個理論嘅，如果佢要搞嘅話，太容易啦。 我反而包係因為地球有 MIB， 即 入境㗎嘛， 有簽證㗎嘛， 係咯， 即其實會唔會地球係一個金魚缸，所以佢根本就喺度及嘢，佢就唔會搞啲乜咧？即純粹嗰班外星人就唔係蝗蟲嚟嘅，即佢唔會喺度啊搶曬你啲奶粉啊，唔會大小二便啊，佢淨係睇嘅啫，會唔會咧？ 唔出奇啊！啊，隨時佢嘅文明， 你覺得外好多、啊？你覺得外星人同大陸人邊人好冇啲先？ 咪係外國 外國我哋嗱，呢、這個咧係主持立場與嘉賓意見冇關 嘅。外國外澳唔代表愛大陸人噶嘛，係咪啊？ 愛國 你都傻，愛國愛共產黨，我教你嚇，而唔係愛大陸人，明唔明啊？你冇人性嘅真係，係咪嗱？我哋唔可以用呢啲。有咩態度做節目啊？嚴肅啲啊！世界末日你哋會做啲咩啊？ 我未講完，我快講世界末日做啲乜？ 嗱，內控啦！嚟緊我哋發現主持同嘉賓咧已經有不和嘅現象出現， 係 啦，你要收翻一把刀先 啊！黑字， 因為太黑字嘅問題啦，你又喺度專作附會啦， 煽風點火，煽風點火。 嗱，好啊，咁你講埋啊， 唔係繼續講埋嗰個咩黑洞啊啲嘢都未講， 係喎，你講下你個黑洞先。 係啊，咁啊由烏博士， 係啊，烏博士可以發表。 睇報紙會發現話會發現咗一啲好大嘅黑洞啊嘛，而家。 喺邊度？ 喺邊度？ 係咪啱啱影嗰張相話個黑洞咧就毀滅咁樣係咪嗰 班？係啊係啊係啊。 係比較少見到嘅天文現象啊咁咯，唔知太陽嘅質。太陽等於太陽質量唔知幾多倍咁樣噶嘛，好勁啊！係 啊， 但喺地球入面定外面先？ 即外面、 啊。外面啦、啊，入邊嘅話，我哋仲坐得咁舒服。 其實黑洞嚟講都係一個行星嚟嘅喎。 係行星死咗之後嘅一個狀態，不停咁吸收周圍嘅物質， 啊、 因為佢質量太大。 其實我覺得佢幾特別咯，我覺得。 呢個係。 因為本身黑洞係一個行星嘅話，佢點吸曬啲嘢落去咧？ 咁會唔會成個地球嘟跟住吸埋咗咧？ 會啊會啊。 幾時啊？ 你好遠喎， 係啊，終有一日嘅。 算，咁你咁樣講，地球終有一日自己變黑洞㗎啦。 應該唔會嘅， 佢 係其實有數計到出嚟嘅，唔知道太陽嘅質量唔知幾多倍之後，嗰個行星毀滅佢先會變黑洞。就算係太陽呢個 size 嘅行星毀滅，佢都唔會變黑洞。 因為你任何嘅嘢都會有壽命噶嘛，正如你個雪櫃，你開一萬次、十萬次，佢都會壞噶。你地球都終有一日個壽命完，佢自己都會毀滅。 會呢個絕對會啦。 但係除非你條命有幾億萬年咁長啦，你可能會見到。 係啊，即係嚟家以地球嘅壽命同人類嘅文明嚟比咧，實在好渺小。人類嘅文明只不過好短好短。 你哋覺得人類可唔可以維持到幾億年咧？ 啊，呢、這個啊真係冇得估喎、啊。 冇得估。 我哋可能真係唔使一千年已經可以衝出地球，繼續嚇、啊、將自己嘅生命喺外邊咁樣播種咧。 普羅米修斯 係、這個、啊，即係其實好多科幻橋段嘅。好多小說嘅情節都喺未來嗰度發生咗，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今日用緊嗰啲手機啊、電腦，你睇翻幾十年前啲科幻片， 《星空奇遇記》 啊 嗰啲 係，係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橋段啦，喺 mon 度篤下篤下嗰啲係咪？咁其實都係啲好閒嘅事嚟啫。 咁啊，博士，你個黑洞空間論係點啊？你講埋佢啊。 咩黑？咩你講一次？ 你個黑洞係點啊？你講 唔係我個黑洞啊，講緊話黑洞有關啊嘛，講緊太空，扯埋講黑洞咯。 咁你繼續講落去啊。 我今日咁睇翻咩瑪雅文化嗰度啦，即係咩嗰個預言咁樣啦，咁就啱啱今年嘅就話12月21日啦，咁就會發生呢、這個太陽啦、地球啦同銀河系嘅中心咧就連成一線咁樣咯，就會同呢個黑洞會有扯上關係嘅喎。 瑪雅話同黑洞有關？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佢哋點知會有黑洞呢樣嘢咧？ 佢哋高度文明啊嘛。即係佢會預測得到。 佢哋點樣形容黑洞㗎？ 哦，呢個佢又冇咁清楚會講到出。 即係佢都形容到係一個會吸收嘅物質。 係啦，會吸收到啦，所以會引發跟住會令到呢、這個頭先阿昌哥所講啦，又話呢個太陽黑子嘅問題啦，會令到呢個地球呢個磁場啦，會失去咗。 你哋信唔信馬預言先？ 唔係好信咯。 啊，昌哥咧？ 咁啊，其實佢係個曆法係計到好細緻、好準，至到而家都仲係啲時間誤差好低。但係 佢誤差只有一日嘅咋？ 咁但係係曆法準，但係佢又預言，其實都唔會話有預言過啲乜嘢好具體嘅事發生。 其實我覺得佢應該話所謂世界末日應該話係踏去另一個新嘅紀元，我覺得係應該係咁樣。 其實已經不停有學者指出，佢只不過係一個曆法嘅完結，而唔係電影所講嘅世界末日。其實已經講咗好多次，但係啲人都好似好 enjoy， 不停話有世界末日咁樣樣。 好似啲美國嗰啲人咧，已經係話整個地下倉庫咧，擺幾個月嘅食物喺度。 你有冇睇過我哋最偉大嘅中國人發明一個波，個波叫亞特蘭提斯，跟住一個波，跟住佢入面叫球身波，跟住個波入面有 斯同文狀 黃色噶嘛，唔知點樣匿咗入去，唔知咩地震海嘯都唔驚， 三手一 千啊嘛， 係啊，仲有可以買嘢食啊，又成咁樣，好犀利嘅喎， 賺咗大筆啊嘛佢啊， 一個波幾千萬美金噶嘛， 係啊，好似話供不應求啊嘛 嚇，咁我不如去俄羅斯買幾支火箭啦。 嗯，買幾火箭嘅咧，自己射自己 上，係啊， 跟住喺度睇，嚇你睇地球啊，嗰把爛散，咁啊，係嘛？點落翻啊？ 咪組團咯， 點落翻去啊？ 走啊，買啲 走去邊先？咁問題你走咗出去之後，你去邊先？ 木衛啊，好唔好？木衛一二啊， 咁你都會死噶，大佬啊！ 唔會㗎，將自己咧即係打咗啲嘢之後啦，即係令到自己喺呢個休眠狀態啦，咁之後去到某個目的地之後咧， 而家得唔得啊？ 咩異形嘅劇情嚟㗎？ 我覺得你可以咁樣做㗎嘛，如果你即係咁樣既然咁樣講嘅話，佢要符合翻㗎嘛，要迎合翻搏翻㗎嘛，係咪啊？ 即係可以，唔係喎，而家人咪可以將自己冬眠冬幾百年咯，咩可以做到呢個技術？ 未得， 你話雪住甜絲啊，仲可以。 但係你話即係要有意識幾百年後解凍翻出嚟，咁仲唔應該未得啊？嘛， 未得，梗係未得啦。 你唔想話解凍或者休眠狀態咧？ 都係未得，你因為你個人會有新陳代謝㗎嘛， 你都好大鑊㗎喎， 新陳代謝呢啲壓力就會， 你逃離咗地球，但你出唔到去第二笪地方，你點都點都去唔到喎，你中途死咗咯喎已經。咁點搞？咁即係其實都係死咗一條喎。 係啊，所以你話用火箭走路咧係唔得㗎，水哥。 咁有一世物一世，咁既世界末日咯，咁樣梗係都坐下火箭先啦。 你逃過呢劫，你都逃唔過嗰劫啦。 係逃 啊！坐下火箭威威。 我又唔學你，又留翻去地球搏佢唔會有啦。你信唔信啦？ 嗱，如果咁樣，好似《倭衣》咁樣一套偉大嘅名作，《倭衣》迪士尼名作，跳咗上去，跟住咧喺太空留嗰段時間再降落翻，有冇呢個可能咧？ 睇下係咩事啦。 等下面沖曬啊，跟住又哎呦咦紅紅之後，跟住先降落翻咯。 講翻啦，跟住有一個又話預言啦，咁樣又話呢、這個咪頭先講呢個地球嘅磁場會失衡嘅，跟住南北極反轉咧，呢下嘢你覺得會點啊？ 咩啊？ 南北極反轉咗啊！ 跟住個黑洞咧？ 而家講完黑洞，你講地球反轉咗啊！ 地球反轉 係啊，即係南極比較北極，北極比較南極啊，有呢個咁嘅講法咯。 大鑊咁啲企鵝以後咪啲南極企鵝咪 唔係我哋會即刻由冬天變口夏天咯，我會覺得。 咁民建聯嗰個咪啱咯，到時真係北極有企鵝咯， 成功爭取 啊！係啊， 南極比較北極熊。 我諗會唔會啲曬人鯨啊嗰啲會即係迷曬路，唔知點翻屋企啊？ 佢就因為可能會因為磁場失衡之後南北極倒轉啦，咁會引發呢個火山爆發啦，同埋洪水咁樣。 同埋啲動物會好大喎，個雀仔啊、三文魚嗰啲唔知點搞喎。因為那班友都是自己靠自己的磁場感應， 冇 係咯，冇三文魚食。 係啊，啲雀仔 都世界末日咯，咁啊真係。 咁真係世界末日噶咯。 係啊。 冇三文魚食喎。 咁 慘 冇投資 喎。但係佢係話，既然佢都話個市場不停轉落，咁應該唔會卜一聲就倒轉㗎嘛？ 應該唔會啦。 我其實我懷疑南極係有外星人基地嘅。 係啊。 係因為嗰個有人 QQ 同我講。 佢去過啊，同你講。 唔知啊，可能係大家打一個話題啊。你相信 QQ 有？因為你相信南極有基地嘛？咁樣而家最時髦嘅一個溝仔溝女嘅問題咯。 Okay. 喂，咁你繼續講下你個黑洞點啊？ 講完啦。 咁你嗰個磁場倒轉咧？ 佢唔講咗。 咁 你仲 你 仲有海嘯啊嘛？ 咁、 啊、引發海嘯、 啊。你仲有啲咩學説啊？ 仲有咩學説留翻俾阿昌哥啦？佢搜集得咁多。 係。 我昨晚才入咗醫院啫嘛，你幫我做咗咁多嘢啊！ 就入去搞搞個磁場佢係嘛？ 搞磁力共振啊！ 哇， 博士， 好咁啊，昌哥，你又有啲咩學説咧？可以講嚟聽下咧？ 係咁樣樣嘅，其實我頭先都講過啦，所謂嘅磁場都係一啲地殼運動、地幔對流咁樣樣，其實對人嘅影響啊，或者係。點解會有磁場？點解有極光咧？而家都唔係好 100% 可以準確到咁講到成因啊，同埋影響嘅。咁但係可以好肯定嘅就係你嗰個磁場變化，地球一直都有發生。 其實嗰樣嘢咧，佢譬如咁樣講嘅話，磁場嘅問題失衡到咯。其實我會唔會引發一個地球會爆炸？ 地球會爆炸？ 我諗係一個行星爆炸。 咁你都要弱引㗎。你要一件嘢爆炸，即係好似成龍咁講個中國嘅電視會爆炸，咁都因為係嗰部係中國做嘅電視。 即係我會聯想到呢樣嘢。 咁你入面都要有爆炸，咁你個原因咧點解會導致爆炸咧？即係世界上唔會有嘢無端端嘣咁樣爆炸㗎嘛？ 嗱，佢話就好失衡咗磁力啦，咁 磁場唔會令到爆炸。 咁會唔會因為失衡咗，即係佢話一個學説就話啲行星會小行星飛過嚟啊，或者再如果失衡嘅話，會唔會我哋會 外來嘅壓力係唔會導致爆炸嘅？ 你聽我講埋先啦，咁你會唔會自己失衡咗之後，會唔會衝落去太陽度咧？ 哇！或者咁樣啦，我分享一下一啲我網上面揾到一啲好得意嘅資料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叫做磁山。咁咧其實磁山咧會係一啲地球裏面一啲磁力嘅穴位嚟嘅，即係譬如話係巴慕達三角洲啊，或者係太平洋中間啊，即係地球咧會有幾個位置咧係屬於一啲類似穴道咁樣嘅地方，所以成日都會發生一啲好奇怪嘅飛機或者船隻失蹤。咁呢啲咧就係一啲外星人設置嘅武器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呢個劇本咧？ 我覺得會跟呢、這個第四次元有關嘅喎。 哦，係啊，會。 係啊，時間斷裂咗啊嘛。 係啦、啊，跟住仲會話咧201212月21日之後咧，地球就會提升高一個次元，去到第四度空間。 我相信呢樣。 大家要迎接呢一種提升，咁到時候大家嘅文化會去到另一個層次，大家生活去到另一個紀元。 首先我答你先，地球係唔會自己浮咁飛去太陽度嘅。 吹水啫， 唔會啊！ 我真係唔會啊，咁太傻啦。 除非有外星人。咁所以咧，啱啱個 我即係意我吹水嘅啫，你唔使咁認真噶喎。 梗係要認真啦，細個 半日你係一個嚴肅嘅節目嚟， 嚴肅嘅研究啊！ 我咧以前細個讀書就我個阿 Sir 咧教授就講話呢個太陽咧最後咧都會 變成地球。 唔係啊，都會最後都會冇咗噶會。 熄咗。 係會熄咗，係啦。 咁點算 啊？成日佢又冇 gas 咁， 咁咪好凍 咯。係啊係啊，咁我死緊噶啦。 阿博士其实 真嘅呢个你唔好笑啊！ 重申一下，博士系读文科其实 我有修过一科，即系讲呢个太空嗰啲嘢。 都系嗰句，都系几亿万年之后啊！ 系啦系啦，唔知几多百亿年之后啊，系啦。 喂，其实我想问一下，有冇发现一啲咧好得意嘅或者比较过瘾少少嘅世界末日传言咧？即系譬如头先 啲 博士讲嗰啲。 我想你头先讲翻嗰个。 第四度空間係嘛？係 啊，呢、這個我比較有興趣。 係啊，即係佢會話咧，地球提升，全人類都會進入去高一個次元，而有因為咧太高能量啦，咁有啲人咧可能會頂唔順咧，係會大量死亡啊，咁樣講到好恐怖嘅，所以大家要平常心面對啊咁樣。如果係一啲有慧根嘅人咧，就可以避過一劫，即係講呢類咁嘅嘢啦。另外亦都 有啲關於外星人嘅故仔啦，佢講咗好多年㗎啦，博咗落去，咁會有一種人咧叫做蜥蜴人啊，長期生活喺地底啊，有啲係小灰人啊，屬於另一個更高次元嘅外星人嘅一啲奴隸傀儡咁樣，即係一啲生化機械人嚟嘅。咁其實呢啲你聽翻啊夏朝星講嘅好多嘅呢個咁嘅劇本，我覺得係好。其實係幾過癮，我覺得當故仔嚟聽，究竟係咪真咧？大家自己判斷啦。呢啲咁啊，全大家只要打啲 keyword 咩小灰人啊、第四度空間啊、Google 下大把呢啲咁嘅故仔。 夏朝星人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其實呢啲我覺得都我就唔夠膽當真啦。又銀河聯邦，又獵户座星人嘅係好多噶。咁啊，我唔想喺今個節目裏面講，因為我覺得太過冇根據，我完全係冇證據嘅。但永遠咧，你見到中文又好，英文又好，唔同語言咧都有類似嘅傳言講翻出嚟嘅。而啲劇情又引人入勝嘅，但係咧裏邊好多一啲好似好科學嘅語言，好似好有邏輯，咁但係其實係解唔通嘅。 其實你小灰人就好堅㗎啦，因為咁多目擊個案，再加埋。即係無獨有偶，點解外星人個樣子一定係咁咧？即係佢好統一㗎，咁呢樣我覺得好堅㗎啦。 其實所謂小灰人咧，就係你而家落見到嗰個羅茲威爾嗰個版本啊，類似嗰個咁嘅形狀，有大有細嘅，基本上係 咁另外其實話呢啲小灰人都係以前佢嘅次元體型依然都係好似人類咁㗎嘛，都係由一個佢哋外星嘅物種再進化出嚟㗎嘛，就演變成為咁咧。小灰人就係冇性別啊，跟住又話係。個維生系統係唔需要食嘢，唔需要乜嘢咁樣噶嘛？ 好似話係經皮膚嚟排泄添㗎，同埋咧有一陣臭味㗎， 即係出汗啊！真 係。係啊係啊係。 其實會唔會佢嗰個第四嗰個次元説咧？其實會唔會就係講緊即係經歷某啲嘢，譬如話坦克子導致幾日停電，餓唔死嗰班友咧就會自動進化咧？ 呢、這個真係唔知道，因為呢個都係我認知範圍以外嘅嘢，我只不過係網上面睇到有呢啲咁嘅信息，而我又唔覺得有時有呢啲嘢解得通。 你信唔信有小灰人啊？同埋蜥蜴人先？ 就算係有啊，係咪真係佢哋講呢啲咁嘅劇情咧？你啲劇情又打邊度嚟嘅？ 嗱，我覺得外星人咧分幾種係有嘅。我自己信咧有天狼星人，有七姊妹星，同埋係有小灰人嘅。但天狼星人又好抽象，因為其實天狼星獵户座嗰星係冇咗噶嘛。即係其實只不過可能佢一班遊民嚟嘅啫，即係一啲喺宇宙度邊遊走嘅一啲人咯。喂，咁 其實我覺得咧，你照睇翻比例嚟講，唔好話地球渺小，唔好話太陽系渺小，就算係成個銀河系啊，喺宇宙之中真係非常非常，連一粒塵都不如啊！喺宇宙之中，咁你有文明高過地球好多倍，根本上係好合邏輯嘅。 喂，其實而家係咪已經可以度到話出面其實仲有第好多個銀河系啊？ 係啊係啊，有次銀河系咁樣系統係無數咁多個， 咁揾到第二個平衡嘅地球未啊？ 哦，咁呢個係空間嘅問題啦，唔係如 唔係空間，即係揾到第二個類似地球咩行 星？有好多， 有水有成嘅， 即係體積啊、質量啊， 啱你住啊，係啊。 咁入面有冇嘢啊？有冇生物啊？ 咁你至少都要降落一個機械過去測到佢哋嗰個地質係點、氣候係點，你先知㗎嘛？知多啲係估到佢嘅質量，估到佢嗰個大氣層嗰個含量嗰個物質係點啊？ 係啦，但係你去唔去？你點去咧？係 咯， 幾萬光年之後嘅事咁你 同埋最近睇新聞都話水星而家發現咗有水咯。 係啊，水星真係有水。係 啊，水星真係有水咯！而家真係講到。 咁喂，但係其實水星同火星係。以前都成日傳言㗎啦，話好似火星話有係以前有生命㗎嘛， 直頭獅身人面啊嘛， 係咯，直情係有金字塔嗰啲㗎嘛，咁但係喂佢水星啊土星嗰啲其實唔係話只不過係一團嘢，其實唔係咁個質量唔係咁高㗎啫， 唔係硬掘掘地下係實㗎，你無論水星 土星火星土星 土星同木星唔係。你佢個大氣係 行星嚟 㗎 嘛？ 係啦，個大氣嗰度好厚嘅，土星就長期都有風暴嘅。 反而有人話木衛， 有粒衛星叫泰坦，咁嗰個就會比較近磅啲啦，亦都係有大氣層。但佢衛星啫喎，唔係行星喎，都已經有大氣層啦喎。 嗯。 即係其實呢啲就好難確定嘅，你唔係真係有儀器實際入到個行星表面嘅話，你冇辦法準確探測到佢有冇生命嘅。 喂，喺呢度咧有一樣嘢咧，突然之間我想問下大家，你哋信唔信月球上面有建築同埋係有其他嘅文明喺度啊？ 有冇聽過月球背面其實有個基地？ 喂，我哋快啲講下呢樣。 好啊，我哋變形金剛第三集嚟啦。 譬如金剛嗰啲咧，嗰啲留俾啲學家講啦。但我哋佢講下先啦。你哋，因為早排咧咪有本書咧叫 NASA， 不可能的任務嘅。跟住入面又影咗月球背面咧，係有建築物啊，有玻璃罩嘅。喂，你哋信唔信啊？ 信呀。 你信呀？你哋係幾時聽到第一次聽話月球有建築物係幾多歲或者幾時聽到嘅事？ 唔係中國傳說嚟嘅咩？ 中國傳說？ 嫦娥嘛？ 即係好耐以前中國已經話俾你知，其實上面係有嘢啦。 嫦娥嘛？ 嗱，有一個女嘅叫嫦娥，一個男嘅叫吳剛，係咁度劈。 仲有一間屋， 仲有隻兔仔喺度跳下跳下跳下。 仲有一間 吳剛罰金貴，如果棵金貴樹不停重生啊，劈佢又要生翻，劈佢又要生翻啊嘛，係咪咁啊？ 係啊，仲有個 我細細個就當咗個吳剛係柴油嗰個吳剛。 咁即係其實如果咁樣計，其實月球係有建築物，一早中國已經講咗啦。 有啦，啊，廣寒宮啊嘛。 哦，咁你哋去到最近啦，即係影嗰啲圖出嚟啦，話有玻璃罩啊，有路啊，你哋即係信唔信嗰啲？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我睇過明珠台咧講咗一集，就講美國班太空人咧就登陸月球嘅，咁咧紀錄片咁樣，就我覺得一個好傳疑嘅地方咧，就上到月球度插支美國旗嘅時候咧，見到支旗係喐嘅咯。 有風咯， 有風，但我就問題話，如果點解月球上面會有風咧？ 太空地方點解有風？呢個有可以講成集 嘅 喎。 係啊，但呢個好大嘅問，我哋好大嘅疑惑咯，細個。 但你月球其實啲背面全部 唔 係都黑色嘅。 係啊，但我唔係。 嗱，但係咁喎，你以翻邏輯嚟計喎，你月球嘅引力咧唔會好似地球咁。如果地球冇風，你支旗就會墜咗落去。咁但係如果月球嘅話，個引力係唔知地球嘅唔知一半定四分一咁嘅啫嘛。咁你支旗唔墜落去都正常啦。 但佢係隨風飄揚咁樣嘅喎。 咁啊，但係佢冇大氣層，亦都唔 但我都好似有啲奇怪，就係話點解佢會隨風飄？ 佢冇空氣流動噶嘛？ 係咯，就係冇空氣流動，就話咦冇空氣流動，點解支旗會喐咯？就係 但 係 會唔會算係因為冇引力，所以佢就喐下喐下咧？你有引力，佢就定咗喺度啫。 咁佢係即係插咗之後係有隨風飄揚咁樣，就話咦冇空氣嘅話，點解會好似隨風飛揚咁樣？就 同埋有陰謀論就係、是、哦，只不過係拍出氣出嚟穩定翻個美國。 就根本上就冇人，即係美國人仲未登陸過月球咯。有種講法就係 因為登陸月球嘅話都冇乜嘢實際意義啦咁樣啊嘛。 咁但係月球上面有巨型玻璃罩罩住個城市嘅，你哋覺得有冇可能啊？ 應該唔會啩？ 即係你覺得嗰啲相影到玻璃罩同埋有沙嗰啲沙金字塔嗰啲，未必係真嘅。 月球上面我都唔會話係真啩。 咁但係點解一直佢上咗去咁多次，包括中國派埋火箭上去，佢睇曬啦，成個球兜曬啦，佢哋都唔講喺後面影嗰啲咩出嚟？ 中國有登陸月球咩？ 嗱，老實講，其實咧勁少少嘅望遠鏡咧，都已經可以睇到月球嘅表面㗎啦。咁其實唔好即係你呢個政府話封閉個消息咧，第二個政府都可以揾到，甚至乎有啲好勁嘅天文愛好者，佢都可以影張相出嚟話月球表面發現咗啲乜乜物物咁啦。你個個都話哦，月球嗰度有啲咁嘅嘢執走咗去啊！美國太空總署咁其實有啊隱瞞啫，喂，咁但係你已經發展到呢個程度，月球表面好多人都可以睇到啦。 同埋而家月球咧個距離地球越嚟越遠啦。 點解啊？ 係啊，越嚟越遠咯，呢一樣。 佢個時長又轉咗啊？ 教授講嘅。 邊個教授？ 因為你其實你引力你會揈下揈下，係 啊，但 係 佢個遠咯，越嚟越遠咯。 越揈越走啊嘛。係 啊。 你 跟住地球月球離地球越嚟越遠啦，而家。 咁佢去緊邊啊？ 唔知 道，係講緊一年咧，先移少少。 總之佢話越嚟越遠啦，教授咁樣同我講。 咦？咁如果咁講，咪可能以前古代嗰個月球係仲近啲咯？ 可以係咁講。其實咧，有冇諗過咧？咪中國傳說咧，咪話呢個後羿咧，咪射咗九個太陽嘅。係。你哋點睇啊？ 射咗九個太陽落嚟。 係啊。我有時中國嘅傳說好得意。 後羿係咩人？ 嫦娥 老公咯，啊，嫦娥老公 咯，咁你嗰個咩吳剛劈樹嗰個咧？ 吳剛劈樹咪一個劈樹咯。 咁但係吳剛唔係嫦娥老公嚟啊？ 咁唔係啦。 唔係啊。 咁吳剛喺度做乜？咁佢條女去邊啊？ 哇！呢個真係唔知喎，答唔到喎。 係咯，即係你冇冇拉撚過，但係你後衞咁後屘又係咪喺月球啊？ 唔係。 咁佢係 佢冇食嗰粒仙丹啦，即係嫦娥食咗粒仙丹飛到上天咯，飛咗飛到月球咯。 會唔會就係講緊一段以前嘅古文明外星人發生嘅事啊？ 會啊，其實我覺得懷疑人類都係由第二個星球移民過嚟㗎啦。 啊！ 即係我覺得係。 你又係睇咗嗰啲咩文學巨著《普羅米修斯》？ 唔係啦，即係普羅米修斯係一個希臘嘅神話嚟㗎，我冇。 哦，好啦，咁呢一節咧，即係我太多嘢深究，所以咧，唉，真係你咪一 dead air 嘅時候咧，其實就大家諗緊嘢咯。因為我啱啱冇諗到，原來有關呢個嫦娥事。咁啊，我哋下節翻嚟，我哋再繼續探討啦。包括頭先我想講但又未講嘅話題啦。咁世界末日大家會食啲咩咧？咁啊，下節翻嚟啦。